过程中是否需要洒净，是在断气前还是在断气后最理想。 洒净是应该在你到这个助念这个场所的时候，就应该越简单越好，不要复杂啊。那么这是对场地的尊敬，对这个地方无形众生的恭敬啊，帮助这个人往生，也要希望他们的冤亲债主能化解冤亲啊，共同来帮助他。 助念过程是否需要洒净？什么时候才适当？若病者已断气，是否需要再做洒净？ 人在临终的时候，什么仪式都不重要了啊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不是洒几滴水就清净了啊，那是表法的，一定要懂得啊，水洒得再多，心不清净还是不净啊，道理你都要懂啊，临终时候所有仪规都不要用了，就是一句佛号啊，送往生，也没有任何开始，也不必念任何经咒啊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就对了啊。持宗精粮、持宗须知里面讲的很清楚。 为人助念用四字名号行不行？ 助念的时候，四字是标准的念法。人在生病呢，病重的时候，要知道越简单越好。啊，六个字太多了，啊，四个字好啊。李延池大师在《住窗随笔》里面有一段记载，他说有人问他啊，你老人家怎样教别人念佛啊？李延池大师说，我教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别人再问他，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佛？他说，我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，自己念四个字？他就说，我这一生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决心求生净土，只念四个字。《弥陀经》上讲的智持名号，名号只有四个字遵守如来的教戒。为什么劝别人念六个字呢？别人呢未必发心往生，所以加个南无。南无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皈依的意思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不一定真的想往生啊。真的想往生，南无是客气话了，不要了啊。真干不讲客气，啊，假的要是有客气一点好啊，恭敬一点好。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就明了。临终帮人助念，只有四个字，不可以念六个字。这是紧要关头，什么客套都不要了，什么样的客气话都不要说，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自利利他， 平时念佛采用老法师示范的念五句换一口气的方式。假如临终气衰时，助念应该继续采用这种方式，还是换节奏较慢的方式？ 这个最好要跟你无形商量，要让他欢喜。那如果他很执着，那你得随顺他。啊，他如果讲都可以啊，那就没有关系。啊，他如果说坚持，还是用我的这个好，我念成习惯了，你得随顺。 助念时，有人喜欢默念，这样亡者能否得到真实利益？ 默念时，鬼神知道。啊，出生念的时候，不但度这个亡人，也度一些能听到你的那些众生。啊，听到音声。啊，连附近的是云飞软动都受理。这是好事。所以出生念佛比默念好啊，道理啊就在此地。可是现在的社会啊，人口太多了，都市里面住的房子是公寓啊，我们这大神个别就干扰了啊，所以在这个外国的时候，他们的法律不可以干扰邻居啊，你这有吵闹，他可以报警察。啊，警察就来劝导你。啊，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助念的时候会产生影响。啊，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啊，默念的时候啊，会小声一点，还是有声音，小声。啊，不干扰邻居，以这个为原则。啊，小声点。啊，金刚尺，金刚尺口动没有音声。啊，所以这个都是要看当时的环境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是以出身为最好。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临终时在医院啊，那医院里念佛也要保持音调低，不要干扰隔壁病房啊，这都是要考虑到的。 可以采绕佛的方式助念吗？ 可以，这个方法很好。 病故后如何助念？临终前念大悲咒或念地藏经可以吗？ 如果他是修净土的同学，最好给他念不，这个时候不要念经，什么经都不要念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人在病这个病生病的时候，啊，特别是病危的时候，不能夹杂任何的这些经咒，啊，都不要夹杂，往生咒都不要夹杂，就是一句佛号，非常得力。啊，临命终时，他也要想到一句佛号，跟这个念这一句佛号。真正有愿求生净土都决定得生啊，所以这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临终的时候不要加这些咒语，什么都不要。如果是说走了以后啊，已经走了以后，那么我们还是照这个赤宗须知的方法 给他念佛啊，8个小时、12个小时啊，韩馆长走的时候我们给他念14个小时啊，送他往生之后你再有时间念经给他回向去啊，这一段时间当中决定不可以加杂。 临命终时念佛是否需要观想？ 可以不要观想啊，一心专念自然就有感应啊。在这个时候如果平常没有观想，在这个时候加上观想呢反而不好，一定跟平常学习完全相应，你的心是定的啊，临时加这些东西会把你扰乱。 在为亡者临终助念及火化时，非常清楚地观想阿弥陀佛接引及莲花像，请问亡者是否能往生？ 这个助念是给亡者的一种增上缘，有没有效果呢？要他能不能跟进啊？他要很乐意接受你的引导，那他就会有成就啊。如果临命终时还留恋这世界，还留恋着亲情，他就去不了啊。但是助念的人是我们诚心诚意尽人事啊，这个就是正确的，所以一定是双方合作啊，我帮助你，你也肯接受啊，就能产生效果。 在助念或火化时做出清楚的观想，观想亡者的去处，这样观想的结果是否可靠？ 观想在个人自己的功夫，还要与往生的人呢他自己修行的这个状况啊，要能相应那是真的，如果不能相应就不是真的。比如说一个人不相信佛法，也不念佛，邪知邪见啊，你是个很好的修行人，你能在他临终的时候观想他坐着莲花往生极乐世界行吗？如果要是行的话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念佛了，都不要信佛了，到时候佛菩萨给我们一观想，我们都成就了。这在理上讲不通的。那么可以说呢，观想对你自己有好处，又是你的一个善念，那可以帮助你增长善根。那对于亡者不一定是有真实效果。啊，亡者如果真有功夫，他念佛往生，你在观想，你看到，那不是你观想成的，啊，是他的境界被你看到了，你心清净时候能够看到。 替临命中的人助念，是不是应该诵地藏经？佛号应该怎么念？ 不应该啊！要晓得，人在临命中那一刹那，那是最关键的时刻，什么经都不要念，大闲差啊！他哪有功夫来听经啊？一句佛号，而且佛号呢念4个字阿弥陀佛，南无都不要念， 在这个时候越简单，那个力量越强大，越有受用啊！你要想念地藏经啊，等他往生之后啊，往生助念，这个人已经断气了，断气之后最好能再跟他念12个小时啊，至少啊念8个小时。他神识才离开呀、啊。啊，这个一段期间当中就是一句佛号。你要给他念地藏经念弥陀经，在7天之后这个好。啊，真正往生了，你给他念地藏经啊，也给他追福，增高他的品位。如果他没有往生呢，这个时候念地藏经的时候可以帮助他消除痛苦。 亡者断气后为他30系念较合适，或是念阿弥陀佛较合适， 这个都可以啊。亡者断气之后，在断气之后啊，应该是念佛号啊重要啊，念佛号比做30系念好啊，因为这个时候要整个精神意志集中，提醒他这一句佛号啊是决定的生。30系念佛事呢，可以在7天啊，他头期、二期、三期这个时候做好啊。这个一期日中，每一天最好都是用佛号啊，连弥陀经都不必要。 中风30系念法事能用来助念吗？ 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就说，30系念啊，就是中风过世30系念，大概有人问啊，问这个印祖可不可以用它来做助念。印祖不赞成，我也不赞成。临终助念非常重要啊，一句佛号啊。啊，这么多年来我们送往生都依照赤宗须知啊，都依照这个做法。我们都以这本书啊啊来送终啊啊，送终里头连经都不想念了，开示不可以有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中风30系念啊，这些年来我们提倡收到很好的效果啊。我们在什么时候做呢？多半是在夫妻啊，夫妻了是自立呀。7天圆满之后，我们做一堂30系念，超度在夫妻当中所带的牌位啊。同修或者是家亲眷属，有要超度的，在夫妻当中我们不做任何法事，就是每一天念佛给他回向啊。所以夫妻圆满之后啊，做这个30系念名扬两利呀啊，他跟净宗完全相应啊。里面诵经念弥陀经念往生咒啊，里面的开示都不错， 都非常之精彩啊，是属于这么一个法会的做法，不是平常作业啊，这个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修净宗的人念念与我们本宗相应啊，我们看到许多超度佛寺的这个仪规啊，那与净宗最相应啊，最契合的是这个仪规啊，这是我们采取的啊，那么这么多年来确实也有很好的效果啊，所以不可以用它做临终作念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 有些横死的同修或动物，助念十小时后，身体仍旧僵硬，之后接着做三十细念，法会结束后周身柔软，这是助念加细念的结果，还是细念的力量大于助念的力量？ 有同样的力量啊，譬如说我们吃饭，吃一碗饭，头一碗饭是助念，吃得不饱，再吃第二碗就吃饱了啊，第二碗是细念，你说细念的功德大于助念，还是助念功德大于细念？通通没有，平等平等啊，所以这个不能够疑惑。 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书里提到，一位病者临终厌恶听佛号，助念团就改念几卷地藏经替他忏悔，之后这个病者就欢喜听佛号了。请问如果以上状况出现时，可否念其他经典，如心经、普门品等，或是只念地藏经才有效果，原因何在？ 世尊虽然说到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可是众生的根性并不相同，尤其是无始界以来业障习气差别很大，那么遇到这种情形，很显然的，这是魔障习气啊，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冤亲债主，他来做障碍，是你听了佛号就生厌烦心。那么结缘世界呢，在一般讲起来，地藏经确实很有效啊，为什么呢？应激啊，普门品好不好呢？普门品也好啊，但是我们知道世尊灭度之后，佛法住持在世间，这一桩大事世尊确确实实是委托给地藏菩萨，换一句话说，佛不在世，地藏菩萨是代理者，他的身份跟其他诸菩萨不相同，我们在地藏本愿经里面看到啊，序分里面看到他的殊胜庄严，不可思议。诸位想想，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，哪一个法会听众都是诸佛如来，没有过，华严经也没有这么殊胜啊。唯独讲地藏经的是十方诸佛如来都来做听众，你就晓得这个庄严是稀有的。那么这个经典的功效，当然也是稀有的，所以一般呢多念地藏经，产生不思议的效果，这个是有道理。如果念其他经也有效果，这是与他有缘。你念普门品，观世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也有特别的因缘。你不念地藏经，念普门品，我相信也一样。 向病重者推荐诵地藏经，若其病情加重，家人可能会说佛法不灵，这样是否造成别人毁谤佛法？ 确实啊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知道，在生病的时候，这个念地藏经是帮助他消业的，但是念地藏经把念经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是如法的啊，这个道理啊要懂。这是大乘无量寿经这个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讲到啊，这一品经有四大段啊，前面三段是上辈往生，中辈往生，下辈往生，最后的一段呢，这就是讲的度诵一切大乘经典啊，不管是你是不是修净土的都没有关系，临命终时把你读诵大乘经典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那个心要是真诚恳切，佛还是来接啊。所以净宗这个法门呢非常广大啊，不限于你信不信啊，只要临终信他就能往生啊，那临终不信就没法子了。 父子送往生助念已有三年，都是按祖师的遗规，现在有人提出只要念一句佛号送往生，我们做佛事是第一唱莲池赞，第二弥陀经，第三心经，第四念往生咒，唱赞佛记，念佛号，每天念二十几个小时的佛号，然后唱三宝回向，请问可否？ 这个事先多了一点啊，要知道人在临命终时，这是人生第一桩大事情。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在紧要的关头，越简单越有力量啊，越复杂了，这个力量就消掉了。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，只抓住一句佛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。要晓得，这一句佛号，你念这句佛号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，我们今天讲大藏经，全都在佛号里头。啊，佛号是 大宗持法门呐、是佛法的总纲领啊，一个都不少啊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啊，往生之后49天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49天不间断。这个在台湾稀有啊，真的是空前绝后，以后也没有这种场面啊。那么我们台北这个华藏图书馆，我们的韩馆长往生啊，也是49天日夜不断的这个一句佛号啊，也是念了整整49天。这个稀有的因缘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啊，不要搞得这么复杂。49天之内最好就是一句佛号，无量无边功德。 用念佛机播放佛号诵经，亡者能得到利益受用否？ 这很难。为什么呢？只有这个音响形式，没有精神啊。所以为什么念经的时候要至诚的去念才有感应，诚心能够感应，录音机没有心不能感应。这个方法只能说是不得已要无可奈何用一下啊，其实这个不如法啊。用录音机啊，最好有一个人在一块助念，用录音机来帮助帮助我们助念，这个可以。如果纯粹用录音机没有人，恐怕达不到效果。 有一位独居念佛求生净土的居士，当他要往生时用念佛机或光碟助念，请问可否带领他念佛生净土？ 可以啊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。如果请不到人帮助助念的话，用这个方法好啊，务必要念佛的声音啊，阿弥陀佛的名号昼夜不间断。人在临终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提醒他，不至于把佛号中断，不至于有妄想啊。所以有同修帮他助念很好，没有啊，用助佛机也非常好啊。这个助念机有时候我觉得比人还好，因为人有妄念，念佛机没妄念。人有的时候还起心动念，念佛机只帮助念佛，不会起心动念。 一心求生西方净土的病患，在病重时昏迷不醒，应当如何处理，帮助病者往生？ 这个时候，最好是用念佛机，啊，就念佛的声音，作用耳机插到他耳朵里，啊，他既不干扰别人。他也能够听到佛号啊，那么家人在旁边小声的帮他助念啊，助念呢要跟着念佛机的音调相同啊，他就很得受用。 我丈夫瘫痪19年，病危2次进医院抢救，昏迷中见过地狱，醒后说我要去极乐世界，不去地狱。但因身体脆弱，念佛退转，请老法师开示。 他既然看到地狱，知道地狱苦，啊，不愿意去地狱，要想去极乐世界，你要帮助他念佛。身体脆弱，不能念佛没关系，听佛号都行。现在这个念佛机是个很好的 助念的工具。啊，如果怕扰乱别人呢，你可以用耳机，啊，让他听。啊，那么他容易昏沉呢，你把声音开大一点。啊，就能够把昏沉了。能念跟着念佛机念，不能念就听，啊，不要中断了，这样才能够往生了，啊，有信心，啊，所以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要打妄想，啊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心专念，效果是一样的。 与亡者距离很遥远，在家念佛回向有效吗？ 从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戒经实验里面证明到了，啊，助念，比如说这个朋友距离我们很遥远，啊，我们听到这个讯息，每一天在家里面恭恭敬敬念佛给他回向，这个力量达到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念力超越时空，啊，再远通通能达到，不可思议，啊，那在华严经上呢，这些事情佛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啊，没有时空的限制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缘尽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，啊，我们在这里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立刻就达到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啊，这个人走了以后他究竟到哪一道去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如果我们常常怀念他，常常诵经念佛给他回向，对他有没有好处呢？肯定有好处，好处多多啊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事情要真做啊。啊，决定不是迷信。 弟子为刚断气之亡者助念，某同修向亡者开示，请亡者从眉间处出来，并请一位男众以手凌空，从亡者足底扫至面部，请问是否如法？ 这些做法有可能呢，是一些不同族群里面的习俗，在佛法里面没有这个说法，啊，佛法宋宗在近代大德们所提倡的都是以赤宗精良为准则，啊，这是经过近代，我们印光大师啊，这是近代，就是净宗十三祖，他老人家鉴定的，啊，我们这些年来，啊，送这个往生，都依这本书。 弟子平时按照老法师的教导修学，但为亡者助念时，可否参照密宗的中阴身救度法？ 如果有人指导，可以；没有人指导的话，就不必。啊，就用净宗的方法就很有效果。啊，同时也做出一个好样子。一门深入，啊，常识熏修，啊，做到真正讲的不夹杂，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。 如何帮助动物助念及开示？ 真正通达佛法了，所以一定要常常记住，遇到一些动物，我们都要给他念佛，给他回向，给他助愿。啊，那么最普通的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回向给他。啊，如果会念三归的，那就更好。啊，给他们念三归，跟我们普通三归啊念法不一样。皈依佛，不堕地狱。皈依法，不堕恶鬼；皈依僧，不堕旁僧。这个旁僧就是畜生。对三恶道的众生呢，我们念这个三皈呀，后面是这三句话。啊，遇到一切动物，都可以给他念佛回向，啊，给他念三皈。 助念时用大回向，还是专为亡者回向？ 助念往生呢，一定是用专门对他一个人的，啊，不要用大回向。啊，大回向是在法会里面做的。